即係佢哋暴露於嗰種叫做係仇殺啊、吸毒啊，同埋一啲即係嗰啲咁樣嘅 security 嘅問題嗰、那個情況係更加嚴重。即係同嗰啲咧，即係你話種族融和嗰啲城市社區咧，其實佢哋嗰個叫做係安全問題冇咁大嘅，其實係。即係你見到即係你白人，即係如果佢即係。喂，完全系自己有啊！即系白人至上，即系或者有种族主义啲。喂，其实佢哋嗰种即系心态系比较不稳定嘅，即系同埋就系系好容易归咎于佢哋自己失败于系喺嗰啲其他族裔身上咯， 或者新移民咯。 系啊， 系咪？点解你喺度系咁吸纳啲新移民？咁但系个社会就系咁噶嘛？喺一个竞争激烈嘅资本主义社会里边，正如你嗰阵时候最反得台最紧要嘅。那個移民政即係呢個入境政策嗰個問題上面，其實係嗰啲高科技公司嘛。咁大哥，我冇理由明知阿龍你唔識嘅，我都請你嘅，我冇得請你噶嘛，大佬。 倒米嘅啫， 我只能夠揾一個即係喺印度嗰啲computer 嗰啲好勁噶嘛 ，IT 嗰啲好勁，咪揾佢翻嚟幫我做研究咯。 係 咪你又想移民過嚟美國咯？喂，咁你嘅社喺佢嘅角度啊，我唔係話呢樣嘢啱，佢喺個財富分配嗰度係做得唔啱嘅。因为咧，财富系累积咗喺呢一个时代里边，即系选中嘅班人啫嘛。 嗯， 真系呢个时代需要呢班人。以前可能佢喺某一个时代佢都唔掂噶，系嘛？佢有呢个脑筋，佢有呢个 IQ， 佢有呢、這个学识嘅时候，咪 Microsoft 咪揾佢嚟搞咯。咁佢印度人又点咧？系嘛？佢又有色人种咁啊？点咧？咁佢搞得掂咪得噶啦？喂，资本主义嘅逻辑就系咁，会有市场，即系有人撑你咁。嗰啲貨品就賣得出，咁我就可以經濟增長。咁當然啦，我唔信佢滴漏翻落去嗰啲基層度啦。但係如果你做翻多少少，所謂再財富再分配嗰樣，咁你咪可以補足咗嗰個問題喺邊度。咁但係冇計啊！你而家走到去呢個階段，大家都係崇優，大家都係揾精英，大家都係要市場至上嘅時候，咁就自然會產生你嗰所謂個問題噶咯。喂，白人嗰种所谓嘅优越感，喺所有有色人种里面嘅面前，系冇晒地位的。 喂，同埋最重要一样嘢，你头先讲紧啊嘛，崇优揾精英啊嘛，你今次暴力事件发生嘅地方，呢、這个 Charles V 本身系咩地方呢？就系、是、个大学城嚟嘅，系讲紧大学城都发嗰度进行紧呢一个种即系种族主义集会。 所以而家所谓嘅民主嘅危机系在边度？尤其是喺英美嘅里边，你从Donald Trump 能够当选同埋脱欧里面应该睇到全球特别系基层嘅民众系反紧精英。 嗯， 你反紧精英嘅，从佢两个结果啊，即系嗰个系完全唔系一个理性嘅计算同埋分析嚟噶，呢个一个情绪嘅发泄嚟嘅啫。包括你选 Donald Trump， 包括你选择脱欧，而呢个就系所谓全球化里面衍生个问题，而系呢个左交已经讲 Q 好 Q 耐噶啦，就已经。 嗯。不过咧，我估呢一个即系 Donald Trump 都好大镬噶啦。咁你唔系净 我希望你估中啦。 唔系佢唔系净系 命不久矣啦。 佢唔系话净系嗰个商界嗰个问题，甚至乎你自己白宫内部啦，即系佢自己嗰个内阁啊，佢都酝酿咗一种抵制潮。即系最近嗰个咩啫嘛？即系叫做系白宫嗰、那个即系幕僚，喂，嗰、那个通讯联络主管啊，嗰、那个叫做咩嗰、个卡拉穆奇，斯卡拉穆奇咧，佢就咪都话啊嘛，佢话喂，即系而家喺内阁入边咧，就有好多人都系好 Q 唔妥呢个 Donald Trump 嘅，咪嗰啲系佢拣嘅，其实系，即系你净系讲乜嘢啫嘛？你唔好讲乜嘢啦，你净系讲嗰个北韩问题啊嘛。喂，你北韩问题，喂你上个礼拜你先至话，哇，即系已经系lock and load 啦，系咪？即系已经准备好晒，即系 系啊，如战再远， 系啦，如战再远啦。喂，咁但系你自己嗰个叫 Bannon Steve Bannon， 佢今日走出嚟讲咯，系嘛？喂，我哋美国系冇一个叫做系军事上面嘅 solution 嘅，即系最对针对呢个北韩，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喂，你喺北韩咁大嘅问题，你去到摊牌时刻啦。系嘛？ 你都喺度玩嘴炮， 你都系玩嘴炮噶，系嘛？即系呢个系令到人哋担心嘅，其实系 都唔知系坚定留嘅，大佬。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好希望见到一个情景就系、是，喂，啲人点样去对呢、這、一个，即系会，即系个美国嗰个制度系有效啦，系咪？喂，大家你都要谂下，即系如果你系好